动词原形构成，以便怎么怎么样，表示未发生的动作。 Many sharp schools already carry barcodes. The spacing between the bars carries a code which identifies the product and its price. Some supermarkets use a special device that can read this code and automatically produce a receipt and can store the information so that the shopkeeper can tell when his stock gets low. 好，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三段了。Many shop goods already carry barcodes. 好了 ，carry 大家标好，这是这一段里的第一个重点词汇。carry 在英语中呢，大家往往可能都把它理解为啊搬运什么什么东西，搬走什么什么东西。这个 carry 在这里呢，大家记好 ，A carries B 表示 A 打上了 B 的烙印，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没有接触过的概念。这里我们要理解为商店里的许多商品啊都打上了这个条形码的烙印。The spacing between the bars carries a code which identifies the product and its price. The spacing between 第二个重要的语法现象 The spacing between A and B 表示 A 与 B 之间的距离。 Spacing 这里表示距离，所以说竖线之间的距离呢，它应该是一种暗号了。好了 ，Some supermarkets use a special device that can read this code. 某些超市里呢，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特殊的工具。那么这种工具 that 引导定语从句，什么样的工具呢？它做主语了，可以 read this code. Read 大家标好，我们经常汉语中说读得出来、读不出来，这个读出、读不出就可以用 read 或者是 not read。好了，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啊，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一个 so that 引导的目的状语从句，目的状语从句用情态动词加动词原形构成，所以现在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本课的一个语法重点，那就是目的状语从句在英语实际交流中的使用。大家记好 so that 或者是 in order that， 它所添加的这个目的状语从句必须由情态动词加动词原形构成，这个情态动词是不能够被省略掉的。 Most banks hold their records on a central computer. Through a special cash card, customers can draw out money from a bank anytime. A card owner puts his card into a machine, which first checks that he has given the right number. If the number is correct, the machine then makes sure that he has enough money in his bank account before counting out the cash and presenting it to him.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这一段、这一段里提到了 Many banks hold their records， 注意 hold one's records 标好，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 hold one's records 表示账目的储存，大家注意这个短语呢，严格意义上讲它应该属于一种 jargon 行话，储存账目。 on a central computer， on 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上储存了。好了，然后下面大家接着看第二段，有一个重点的短语 draw out money from a bank。 大家注意这个专指从银行里取钱，一般我们说这个取钱的取啊，大家不能翻译成 get 或者是 get out， 而要把它翻译为 draw out。 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往银行里存钱呢，则要使用动词 deposit。 好了，然后下面呢，我们接着再看第三行里，第三行呢 which 大家标好，引导了一个非限制性的定语从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呢，大家记好，用逗号隔开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在英语中呢，只起到了一种解释说明的作用，它并不是对先行词的一种真正的限制，这是我们今天要区别的一个重点的内容。然后下面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Before counting out the cash and presenting it to him. Before 后面之所以可以加现在分词 doing, counting, presenting, 这是我们在很早以前学到的一种语言现象了，那就是当主句和从句的主语一致的时候，从句的主语可以被省略掉，那么它的谓语动词呢，可以用分词来表示，主动语态现在分词，被动语态过去分词。 Computers are widely used in classrooms too. They never get impatient, which is one reason why they are good at helping people to learn. Sitting at a terminal, each pupil is able to work at the speed that is best for him or her. Computers can be programmed to deal with almost any subject. 好了，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的语法现象。Computers are widely used in classrooms too. be widely used in. 大家不要好，这同样是一个固定的搭配，表示某物在某地被广泛的使用。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把它和题目的这种用法联系一下。当然这里它是用的一个被动语态的结构，表示被广泛的使用。那么同样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something is in wide use，用一个介词短语的形式，也可以突出被动的含义。They never get impatient, which is one reason why they are good at helping people to learn. 又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 reason 的定语从句要用 why 来引导什么什么的原因， the reason why。好了，下一个短语 ，they are good at helping, be good at doing something.表示某人擅长做某事。除了这种用法之外呢，在美国英语中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do well in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某人擅长做某事。 Sitting at a terminal, each pupil is what what. Sitting at a terminal， 大家把它下划线了，这是一个现在分词短语，做伴随状语。伴随状语表示和主句的主语是同时进行的。 Each pupil is able to work at a speedIs able to， 可能提到这个 be able to， 大家觉得这又是一个很老掉牙的话题。其实它不仅不老掉牙，而且这是大家在学习中的一个要掌握的重点。Be able to do something 表示人的单方面的能力能够做某事。但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那这个单方面的能力呢 ？Be able to， 那么表示人的综合能力、多方面的能力呢？则使用我们学过的 be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那么相对应的 able 的名词 ability。capable 的名词 capability 就出现了。好了，然后下面呢，我们接着再看 work at the speed that is best for him. Computers can be programmed. 大家注意 ，program 如果它的词尾是 me 结尾，这是一种典型的英国英语的拼法。在美国英语中呢，词尾的 me 是被省略掉的，直接是以 program 来表示动词。编程，编程序，所以 be programmed 表示被编上了程序。To deal with almost any subject, to deal with, 注意这里的 to, 引导的不定式呢，在这里是做目的状语的。Deal with something, 表示 cope with something, or handle something, 处理，处置某事。 吴老师，看来这一课的语法现象还是相当多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这个 so that 引导的目的状语从句， 对， 然后还有 to be able to， 以及还有动词不定式引导的目的性的表达。 对，本课呢，大家需要掌握的这就是以上周老师提到的这些语法现象了。大家回去呢，尤其要注意 so that 引导目的状语从句，如果合在一起写，它是目的状语从句；如果 so that 分开写，它绝对是一个结果状语从句。那么这个从句中也不一定要求情态动词了。 那这一课学完之后呢，大家能够复习和掌握很多的这种语法现象。那对于这种复杂的或者是繁杂的语法现象，您认不认为我们的学生应该在课下的时候再进一步的深入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呢？有没有必要阅读一些语法书呢？ 这是很重要的，阅读语法书是很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大家把学过的语法现象都应该总结成一种体系。什么是体系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学到的这个 make 和 notice 这个词，我们就回去总结了英语中有哪些动词他们所要求的宾语补足语是不带 to 的不定式来充当的，这个 so that 目的状语从句还有哪些词引导目的状语从句，这些词合着写分着写有没有区别呢？所以说同学们下去一定要把它总结成一种体系，这样的话你的知识才能积累的越来越雄厚。 大家也应该学会使用计算机来记笔记了，还有总结自己以前学过的一些知识。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纸质的东西呢容易丢失，所以建议大家呢把课堂上学到的一些语法现象、词汇的用法都输入电脑里，以备长期的保存。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吴老师，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Catch you next time everybody.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body.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 We'll look at Lesson 3, Introducing People today. 在这次的节目中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三课介绍的说法。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小对话。大家在听的过程中，首先要听懂对话的大致意思，同时要注意对话中出现了哪些我们学过的内容，有哪些是我们没有学过的。好，请您仔细听。Hi, John, I'm here. Hello, Julia. Good to see you. How nice to see you again.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How are you? Oh,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Very well, thanks. Oh, Julia, this is my wife, Mary. Glad to meet you. Glad to meet you, too. I'm Julia. Welcome to our country. Oh,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your country. I hope you will enjoy your stay here. By the way, are you free this evening?I want to pay you a visit. Oh, yeah, we would be very glad if you could come. We'll be expecting you then. 好，大家听懂了吗？在这个对话中出现了很多我们学过的句子，比如 How nice to see you again.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your country. I hope you will enjoy your stay here. 对话中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学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句话。I'm Julia. 这是一种自我介绍的方法。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I'm 加自己的名字。比如 Hi, 我叫 Sam, 就应该是 Hi, I'm Sam. Hi, I'm Sam. 我们也可以说 My name's John Smith. 我的名字叫约翰·史密斯。 My name's John Smith.My name's John Smith. 我们还可以说 I'm Wang Dewei. My surname is Wang. 我叫王大卫，我姓王。Surname 是姓的意思。 I'm Wang Dewei. My surname is Wang. My surname. I'm Wang Dewei. My surname is Wang.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种说法。 Peter Johnson, reporter for Newsweek. 我叫彼得·约翰逊，新闻周刊的记者。在这种说法中，先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然后说明自己的身份。Reporter 是记者的意思。Newsweek 指的是新闻周刊。 Peter Johnson, reporter for Newsweek. Reporter.Peter Johnson, reporter for Newsweek. 如果想知道对方的姓名，可以说 May I know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May I know your name? May I know? May I know your name? 这是比较正式的说法，通俗口语的说法是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好我们试着把刚学过的几句话连起来。 Hi, my name's John Smith. May I know your names? Yeah, I'm Wang Dawei. My surname is Wang. Peter Johnson, reporter for Newsweek. Hi, my name's John Smith. May I know your names? Yeah, I'm Wang Dawei. My surname is Wang. Peter Johnson, reporter for Newsweek. 如果您想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人，用英语该怎么说呢？ I'd like you to meet John Smith. 我史密斯在 I'd like you to meet 后面加人名。 I'd like you to meet John Smith. I'd like you to. I'd like you to meet John Smith. 或者可以简单的说 This is Mary Gold. 这位是玛丽·戈尔德。 This is Mary Gold. This is Mary Gold. 如果是在很熟的朋友间做介绍，我们可以用以上学过的两句话。 I'd like you to meet. This is. 若是在较正式的场合做介绍，则可以说。 Let me introduce our general manager, Mr. Peter King. 让我来介绍我们的总经理彼得金。General manager 是总经理的意思。 Let me introduce our general manager, Mr. Peter King. Let me introduce our general manager, Mr. Peter King. 如果您想问，你认识那边的那位先生吗？应该说 Do you know that man over there? Do you know that man over there? 不，我想我不认识他。 No, I don't think so. No, I don't think so. 我们把这两句连起来说一说。 Do you know that man over there? No, I don't think so. Do you know that man over there? No, I don't think so. 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替换练习。刚才我们学过了。 Let me introduce our general manager, Mr. Peter King. 现在我来给出一些人名及他们的身份，请您把这些人介绍给大家。我和 John 先给您做个示范。我的老师 Jane West 女士，老师 Teacher. Let me introduce my teacher, Miss Jane West. 您准备好了吗？咱们开始。我们的总裁 James Green 先生，总裁 President. Let me introduce our president, Mr. James Green. 我们的主任 Mary Gold 夫人，主任 Director. Let me introduce our director, Mrs. Mary Gold. 她的医生 Susan White 小姐，医生 Doctor. Let me introduce his doctor, Miss Susan White. 好，练习就做到这儿。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在被介绍给他人之后，可以用我们上一课学过的 Glad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我们还可以说 How do you do? 这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用的招呼语，一般在第一次见到某人时使用，回答对方时也只能用 How do you do? 我们来听一段小对话。 Hi, Julia. Let me introduce our general manager, Mr. Peter King. How do you do, Mr. King? I'm Julia Smith, reporter for Newsweek. How do you do, Miss Smith? Glad to meet you. Glad to meet you, too. 今天我们学习了介绍的表达方式，有几个主要的句型请大家注意。My name's John Smith. May I know your name? I'd like you to meet John Smith. Let me introduce our general manager, Mr. Peter King. 那么还有几个元音的发音也请朋友们注意。 Surname, worker, meet, newsweek, teacher, reporter, lawyer.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See you next time. 咱们下次再见。